第170集，希望时间停在这一刻。龚应贤半夜的时候要回分局加班，仁义虽然累得手都有些抬不起来了，但还是拽着他的衣服不让他穿，懒洋洋地说： 你说你大半夜走，显得我们多不正当，多诡异。 别乱说。 哦，那你完事就跑，是不是显得太无情无义了？ 仁义实在太喜欢逗他，看着他或窘迫或羞恼的模样，心里就甜滋滋的，能忘了所有的烦恼。 可是小谭那边有新发现，我得过去看看。 在我面前不准提别的男人，陪我再躺五分钟好不好？ 龚应贤哪里能拒绝，仁义手脚并用地抱住了他，贴着他的耳朵说： 我希望时间就停在这一刻。 龚应贤闭上了眼睛，感受着这一刻，他无法更认同仁义的话了。 有时候觉得人活着太他妈累了，怎么就这么多事儿呢？很多麻烦还是自找的。我是真的累了，能休息一段时间也好。现在只想天天跟你在一起。 龚应贤一阵心痒，他将仁义拥进怀里。 那这段时间去我家住。 算了，虽然我不用出警，但是我这个时候跑了算怎么回事？我得留在这里，随时接受调查，随时跟他们共患难。 那至少去我家吃顿饭吧，上次你答应了。 那可以。 这六怎么样？上次送给你的东西我快修复好了。 好啊，正好我去看看他。你看看你那些宠物们。 对了，你那些什么拿水枪喷记者打家属的都是什么事儿？ 年轻嘛，那个记者就是个纯傻逼。人一对母女大半夜从楼上跑下来，女的就穿个半透明的睡裙，孩子还在哭，非要上去采访。那个镜头啊，恨不得怼人家脸上，还问人家家被烧了是什么心情。你说她老公要是再不打死她，我们劝了几次她都劝不走，还骂我们，我就拿水枪把她扫地上了。 干得好，你受处分了？ 肯定的呀。后来啊，恶心事见多了，我也开始管人了，就学会克制了。我年轻的时候挺愣的，还容易冲动，这几年好多了。要不然刚认识你的时候，说不定我们要打一架。 你打不过我。 哟呵，没试过怎么知道？ 不试也知道。 那改天试试。 现在不行。 为什么呀？ 现在我要让着你啊。 为什么呀？ 因为你打不过我。 去。 两人进行着这种毫无意义的对话，却是格外的温存。最后龚应贤才不依不舍地走了。龚应贤一走，就好像是把魔法防护罩也跟着带走了一般，一时间所有的寒冷、孤独、焦虑、担忧都接踵而来。人一起来洗了个澡，坐在桌前抽了一夜的烟。天明后，仁义照常带着战士们出早操。战士们看他的表情都有些为难，提也不是，不提也不是。看到队长和战友们被误解、被辱骂，谁心里能好受？仁义的眼睛扫了一圈， 找谁啊？ 报告队长，崔义胜今天请假了。 仁义心中了然，那天实际是崔义胜带队出的警。出了这样的事，心理压力自然是很大的。他没有追问，而是平静地说： 大家照常训练，照常工作，其他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，也不用听什么闲言闲语，我和指导员会解决好的。 我不希望你们在任何时候，尤其是工作的时候分心，明白吗？ 明白。 这段时间可能是咱们中队最艰难的时候，但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要团结镇定向上，要相信自己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 是是。 好，先热身。 下午仁义和屈阳波又被叫去支队谈话，能交代的仁义其实都已经交代了，所有的证据屈阳波已经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并提交了，今天去主要就是商量对策的。网上的舆论战在第三天达到了白热化，成为了这段时间最热点的新闻。随着有力证据的放出，评论不再呈现一面倒的趋势，开始有人质疑或为中队辩解，但这样的声音依旧很微弱。陈小飞透露了上面的态度，总体很不乐观。出警慢了大多是不可抗力，只要没有违反程序，消防员不会因此受到惩罚，而私立医院的事才是最难处理的。就算是朋友之间的馈赠，就算走的是公益名额，就算没有利益交换，也只是没有违法，但一定违纪了。龚应贤也一样在接受调查。陈小飞和许进正在想办法降低影响，向上面求情，但看着他们愁眉不展的模样，仁义也知道结果一定不会好。可如今焦虑也没有用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从支队出来，屈阳波安慰道： 别太担心了，事情都到这一步了，只能尽力而为，只要组织是认可你的，哪怕这次受罚了也不会放弃你的。 我扛得住，没事。 四虎啊，我以前觉得你有点不思进取，对你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，现在我想通了，其实你一辈子留在中队也挺好的，你这样的人不适合混官场。 那你以后只能放弃培养我了吧？ 我放弃了。 你赶紧升大官，有罩着我。 我就是这么想的，免得你以后又作死给我丢人。对了，我明天得请个假，你和高哥行吗？我后天就回来。 肯定行啊，不过你这时候请假干什么？ 仁义很是好奇，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刻，如果没有什么紧要情况，屈阳波不可能这时候离开中队。 我爸带队跑西北演习去了，电话不接，我去找他。你的处分要是下来了就不好办了，得抓紧时间。 阳波，谢谢你。 仁义知道屈阳波不爱求自己的爹。 哎，别说废话，让我宰你一顿吧。去年吃海鲜那家大澳龙真不错。 走走走走走。